谣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建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坐梦一下车仙片，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二胡扰民有原因，先是整治后认真，一份爱心装肚里，坏事变好，都在人。 哎，我说那个王老栓， 行，叫 我一说，那行不行？你半天了， 行，你们俩都别聊，你们俩聊到一块儿了，都这么长时间都知道。 王老栓， 这我才明白， 王老栓呀。 王老钻啊，是 你，我们找你来了。 你找我干嘛呀？ 你是咱们这个楼里最有主意的人了 啊， 对不对？你听见楼上来的这个人跟那里嘎吱嘎嘎吱嘎嘎吱嘎吱嘎吱嘎， 干嘛呢？ 这像宰猫一样， 真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就跟楼上嘛。 不是什么稀里哗啦， 你们俩听的不是一个人， 拉胡琴在那里。 是他的总在上的胡琴， 不是胡琴， 胡琴干嘛？ 不是什么 拉胡琴 啊，人家那是拉二胡。 啊，我说那个老栓呢？ 这，您说， 老栓，你这平时武武轩轩的，你这可真来人，你咋一点主意没有呢？ 他怎么能是我没主意？ 你想辙呀？你要能管住他，我跟你说，我 怎么着？你说， 我代表大伙儿，我们就选你当楼长。 这当什么？ 当楼长，你就希望你带个长呗。你就你给你定长，不是给你定上一个，定成一个楼长。你我知道你搁家你抬不起头来，是不是？ 这是不是你 老段啊？老段， 哎， 要我说这事儿靠谱 啊，靠谱。 我们老哥们多年了， 是。 假如你把这事儿解决了，咱你就楼长。 我就能楼长， 别你长楼都行。 哎，长楼干嘛呀？ 你就长，长。 哎， 长。 哎、我知道那啥，那什么，哎，我就我跟那他媳妇那个小兰啊， 嗯， 啊，就在一块儿， 嗯， 在那个消防里， 嗯， 消防里你媳妇是组长， 可是，他 那叫、什么？那个我儿子吧， 嗯， 你儿子那在一私塾里头， 嗯， 在一私塾里，你儿子叫小屁， 哎，这嘿， 是不是？ 是，别叫小名了， 对，他 他是班长。 嗯，这 他班长。 你看我们 你什么长啊？老帅， 我 你也长一个吧。 我也长，我是家长啊。 你家长不行，你得在外边当个长。 我外边长，哎， 我们也选你当。你要是能把那个楼上那嘎吱嘎弄平了，我们也选你。 行，几位邻居。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我去等消息，我去跟那家伙说去。好，哎呀，我会会他的。好嘛，这里边开了演唱会了，我的天哪！不是，哎，敲门呢，哎， 谁啊？ 哎，看火，好家伙，这嗓门好大。哎，你好， 找我啊！ 哎，这我路过， 管 哎，这 我 就哎，就是， 赶紧的 啊！我说您别吓着我，您听我。 你们练乐器的，赶紧说 啊！是，我说那个，我这不是嘿，您这还真壮啊！我给我吓一跳。那个大哥您好啊，我就住在您楼上，我叫王老转啊。这刚才是您拉的二胡？ 是 啊， 我要怎么了 啊？不是您拉的， 不是我拉的。问你怎么了？ 您拉的好，好太好， 甭来这套。 我跟你说啊，这个琴声的优美呀、啊， 甭来这套， 吸引住， 找茬来的是不是？ 不，您这个二胡，我跟您说，这音准什么的，这都没法说了。这您就是二胡表演艺术家呀、 啊！ 我跟你说，太了不得了。我都想拜您为师了，真的就是，我就感觉这个音乐有一种魅力啊，勾着我。我这三天三宿我都不想吃饭，我就想听您拉二胡。我跟你说，啊。 兄弟、 啊哎，怎么着？ 屋里说 啊！别， 兄弟， 还有事儿。 屋里说， 都挺忙的、啊。 不，知音难觅，兄弟。哎，我跟你说， 是， 楼里都俗人。 哎，是， 俗不可耐， 哎、 知道吗？他们一点都不可耐。就你这么可耐。 对， 你真可耐。 行了，就别摸了。 不， 哎， 坐住了。 哎， 别不动啊。 哎， 不动，听没有？ 啊，是。 我告诉你， 哎， 他不理解我。 是， 他。你知道我是什么？ 那他您 是，我是当今的二饼。 对啊， 不是 二饼， 二胡界的阿饼。 啊，对，您是艺术家，您是艺术家。 我告诉你， 我是 他不懂， 他不懂， 他找我麻烦， 不让我拉 ，姥姥。 是，行了，哎，就别骂了。他那都平民，哪懂得这个呀？是不是？二胡那是国粹呀、啊，那不是一般人都能懂的呀。咱们楼里面的人呐，这小市民都不会欣赏。您呐，就到这个。咱们这小区广场上，咱们来二胡独奏晚会，给您来专场。 哎，等会儿 啊， 来干嘛？ 来个专场。 来专场 啊？ 来专场 啊？对， 专，我没那个技术。 嗨，您谦虚， 不是 您这拉这，我跟您说， 我 是我人听半拉月的， 弄一身砖面，我没有那个技术。 您等会儿吧，您别说了，哪儿就是技术？我说的是专场，是您个人的专有的。这种演奏会，就您一个人拉。 我以为你要在小区里给我开场子呢。 我怎么了？我 给我来烧砖的厂。我说我这个 没不是那砖厂 啊， 不是那砖厂，没有水泥的事儿 啊。 咱就说的是拉二胡，给您来独奏晚会。独奏您知道吗？ 独奏我知道吗？独奏不是 还是不知道？ 独奏 就您一个人拉，您明白了吧？就您一个人拉。 就我一个人， 就您一人， 没有别人， 没有别人，别人全都瞧 着你。那我拉给谁听啊？ 哎，对，这拉给我们听啊，我听啊。 你不是就我一个人吗？哦，不是就我一个人呐。 哎， 你刚才不说就我一个人吗？ 怎么没明？您一个人拉， 然后呢？ 小区的人来听， 他们听， 对他们不拉。 你胡说八道，他们能来听吗？你咱什么时候咱举办我这个演什么时候？ 咱这日子 啊， 就定在。月末， 这个月月末， 对， 就在小区里， 咱们就 举办林猛二胡 独奏 对 晚会， 对独奏，我奏了。 各位看官，您听明白了吧？这个欢喜里啊，到处是穷苦的百姓。这王老转和邻居住在大杂楼，楼上楼下虽然说有照应吧，可是呢，也免不了相互。会打扰，大家平时呢，有个担待也就过去了。可是说这位新来的邻居却是个不开面的主，非要二半夜的拉二胡去，你说多讨厌吧？气势汹汹的下楼去，本想把人给吓唬住，可是呢，他遇见了个硬茬子，他见风使舵，叫人家当众表演。原本呢是想让大汉当众出丑的， 好认清自己到底是几斤几两。没想到人家还真答应了，你说这该跟别的邻居怎么交代呢？您接着往下听吧。 回来了， 哎， 我说， 哎呀，姐，这些事儿办怎么样啊？ 嗨，您怎么这么着急呢？一上来就问这个， 那你没走，就是等这事儿吗？我告诉你说，我这人你是比较了解的 啊，是 比较了解。那啥，我搁家呢，天天就是主要是练习啥呢？ 练 习练习配乐诗朗诵。 你先练一练一普通话好不好？ 我练朗，我这一朗诵，我他的嘎子嘎嘎子嘎嘎子的故事传天下的，我这那乐我配那乐都听不见了。 是，你肯定听不见 了。就听他那，原来我都没有口音。 哎，是啊，合着听他的音乐能是练出东北口音来、啊。 可不是他，他那 你这就胡说。 对呀、啊，你听人这个嘴， 我这普通话多标准。 哎，行了，您这也不怎么样、啊。 是不是？你他拉他的，你就说不就完了吗？我从来都没听过你说什么配乐是狼，你狼不听听？ 哎，对， 我狼， 你狼狼了， 狼我狼 狼狼是弹钢琴的， 我来狼个重是不是？ 哎，行， 那 哎， 啊 火 啊！ 哎呦，这比那二胡还过分呢！ 你说就说，你别叫唤行吧？ 啊， 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小。鸭子， 这是诗吗？哎呦，跟有带着来一下 吧。我每天早晨， 我的天， 带着他们， 喂， 叫啊！ 别叫了， 叫了， 今儿就这样。 我操呀，你比那二胡还饶民呢，你知道吗？ 我的天哪，这是这好， 妈妈呱呱的，好听吗？这玩意儿， 小鸭子， 哎、 小鸭子 了。行行，您听我说， 再见了， 赶紧再别再回来了，行吧？ 快点给拴上点，拴上！我的天哪，好家伙，您这都有口技了。 你听懂 吗？我跟你们说啊， 咱说回来啊，你这事儿办没说完呢。 我这不是要说，怕一个劲儿朗诵啊。 这办怎么样啊？ 我跟您说，还真办成了。哎，这大汉啊，还真壮。您别说，而且人那二胡也好，我看见了。人家那紫檀的小二胡，你这是了得吗？是不是小象牙的那头？我跟你说，这个 你东西好没有用， 啊、 这不会拉多难听、啊。 这个要给他开一个呀，咱们社区的二胡独奏晚会。 哎，你听见就是会，你要干啥玩意儿？你要 啊，给开晚会 你要干啥？ 嚯，您别嚷啊！ 废话，我能不嚷吗？让你别让他拉了，别让他拉了，怎么越拉越大去？怎么改了晚会还独奏？ 不是你们 还搁小区里呢，在楼里搁不下他了，是不是？ 我就知道你们几位肯定得说这话。没关系啊，我这只是第一步， 这还是第一步。你第二步你要干什么？ 这演奏会一开上来啊，在底下咱就喊道好。哎，把这大汉给轰起来， 跳 下去，就喊他下去， 别干了， 哎， 开吧， 你这 对， 你这个人啊， 找点老人啊， 你这个人，你真是的， 嗯， 你不敢惹他们，就让我们惹他们，打我们怎么办、啊？ 怎么会打你们？这不是吗？咱找老人呢，咱就让老人喊他下来，这老人他敢打吗？对不对？这样吧，我呀，承诺各位啊。凡是在底下这儿喊道好，大伙儿一块支持这事儿的啊，咱们事成之后每个人五块，好吧？五块， 每个人五钱。 哎，嚯，老头怎么财迷呀、啊？是的。 行，现在就给吧，快给。 哎、别，还 不给我不去，不给我不去。 嘿，这还先给钱呀、 啊？快点，有没有？ 行，来，给钱，哎，一拿给钱，这给您。哎，这来， 早说给钱，我跟你说，给钱呀、啊！我跟你说， 来， 你早不就砸场拆台，拆了没问题、啊。 行，别拆了，那个给五块啊！ 你放心，你要是能把这事儿办成了，还是老规矩，我们可选你当楼长。 哎，对，您记着这事儿就 行。 行 啊， 有您这事儿，我跟您说，您就是我亲爸爸，您亲爸爸，来， 那你这亲妈你不认了？ 哎，行，您拿钱走人就得了。哎，拿钱，哎，好嘞。 喂。 哎， 喂，哎， 怎么样？声音怎么样？ 谢谢， 哎， 谢谢大家。 哦， 大家我、林猛， 我的天， 二胡音乐独奏会， 就他一人。 首先为大家拉， 哎呀， ， 还没想好呢，这位 那个。 赛马。 这倒是二胡的这个独奏曲啊。打打打打打打打！ 谁踩着马脖子了？这是 我塑像哪去了？ 哎呦！ 打 打打！哎呦！我的天哪！ 是咱们音响不好，还是这二胡不好？ 咱把这马宰了吧！哎呦，咱这死的痛快点！ 快点，有一大爷已经倒了，给担，给担出去，给担出去，给担出去！哎，行了， 走吧，走吧， 走了，走了，走了！ 怎么？哎，老庄啊，这活我们干不了，我先退给你。 哎，不是，您怎么别 要命？ 我给你十块啊，赶紧让我走啊！ 哎，不是，别。哎，我这么走了？ 怎么回事啊？ 哎， 怎么回事啊？ 啊， 那王老庄？ 哎，不是我， 你卖票来着是不是？ 不是。我是这样， 你卖票来着吗？ 大哥，就是我担心啊，怕他没人捧场，我就花了点钱，他请点观众，知道吧？请点观众，这不人多吗？是吧？ 为了我，你花钱来的。 嗨，这咱哥们儿有什么啊？ 大恩不言谢，大恩不言谢。 哎哎， 兄弟，我明白，其实我明白。 哎哎， 这个大家不爱听我拉，是不是？ 嗯，嗨，也没有， 说明我呀， 他不懂，他不懂， 水平不够，我加紧练。哎，下次。争取下次、啊。 哎呀，别下次了，别不行，您啊，先不别练二胡了，好吧？ 嗯， 别练二胡，他们呀都不懂得欣赏，没必要为他们浪费您这宝贵时间呀，是不是？ 不是为练， 是哎，大哥别激动，别激动， 不是激动， 是， 跟你说 啊， 你别看我这我这三粗的 啊，是。 我也是人， 哎，是，大哥是不容易，不容易。行，您别哭了，擦擦眼泪，擦眼泪。 七情六欲的， 七情六欲，对，您也有感情，对吧？ 前段时间我跟你说， 嗯， 我老婆没了。 哎呦，你瞧瞧这事闹，哎， 怎么没的呢？ 啊， 难产。 哎呦，这可是 难产。 哎呦，这 他哎来呀。来，我要当爹！ 哎呀，你多好的事儿啊，是不是？ 哎， 哎呦，大哥，行， 穿眼改了， 好，得嘞， 妻离子散， 得嘞，哎呦呦呦呦呦，行嘞，大哥，得嘞，我理解您，我理解您，大哥，大哥，您是好样， 不理我， 您是好样，对， 是我脾气暴， 哎， 我拉拉二胡吧，解解闷儿，街坊邻居啊。 哎呀，行了，火，您把这口咽了啊！ 嫌弃 是得，大哥， 我告诉你，就是你， 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 哎，现场， 我全明白了。 你人给我 哎呦， 把钱！ 哎呦，行了，大哥，行了，别哭了，来，大哥，我就冲您这有情有义，我呀帮您是值得的。看着这几位没有，钱都给他了，没关系，您看我兜里还剩5块，得我给您了。 不是，我不是缺钱 啊，您。 我缺爱呀。 列位，这可真叫峰回路转，曲折迂回。王老传的这个主意基本成功，可是大旱扰民这个病要想去根儿的话，老传觉着还得啊给他找个心上之人。什么心上之人？谁呀？您得接着往下听。 大哥， 哦，大哥啊， 嘿，大哥，大家最近忙吗？我看您最近倒不练这二胡了。 什么事儿？你说？ 哎，是这么着啊？ 嗯， 我呀，我媳妇儿， 嗯， 我媳妇儿 什么？介绍给我呀？ 不是，这介绍您这是玩笑呢？ 什么意思？ 我媳妇儿小兰有个表姐， 嗯， 叫大凤， 贺名挺好的 啊。这个。去年这新寡败家，你知道吧？ 哦， 这个单身，我呢觉得这你们俩呀挺合适，人长得也漂亮，跟大哥这气质啊都符合。我跟您说，我想跟您撮合撮合。您看，跟他红脸红了。你看，这我这您看， 好成 啊，嘿好，这倒痛快啊， 成 行，那咱们约个时间， 好， 来家了， 嗯， 好吧， 好， 哎，就是。那大哥想必你也听说了啊，就我们社区那拉二胡那大哥， 我知道，倍猛， 啊、 叫林猛 啊。对，你听这名字啊，多难， 老带劲呢。 哎嘿，嘿，大姐，冲您这话，您懂男人。我跟您说，您懂男人， 我多懂男人呢。 那你这您这就是我没这么白找您啊。我想着 咋的了不？ 他现在单身， 你说 您知道这二胡他拉都是因为他自己啊，他缺一种这个感情，您知道吧？这一个寂寞的男人啊。 他心里边他都不得劲呢，您明白吗？ 不，你啥意思？你直说。 就是想啊，跟您撮合撮合啊，这个想呢，您过去呢就来个相亲。 那不行 啊， 我不能去。 怎么 了？你不知道，我这人就不喜欢那没有功德的，就老听你说滋儿咕滋儿咕，那太烦人，我不能去。 就 我去了，我耳朵受不了。 咱就来假装的，行吗？不成没关系，咱就让人家就觉得哎，相亲去了， 走个形式呗， 走个形式、啊， 走形不较真是吧？ 啊，对， 你去也行 啊，行吧，行， 拿来， 拿什么呀？行，别，钱， 可不是吗？不能白去，我这一天也有事儿似的。 那多少钱？ 500块钱。 好，500啊？好， 行吧，行，不行算了。 别，这儿不是，大姐，你看我这就200块钱，这儿吧，我一会儿啊，给你们还得准备饭菜呀、啊，还得提供相亲的场地呀、啊、什么的，是不是？您看这200，您觉得您合适不合适？ 早说呀！ 哎，好，拿走。 早说不就完了吗？ 是， 大就你大姐，你还不信吗？ 我信，您这有 保证演的真呢、啊。 是，您这一辈子没少演。得了，我 再者说他扰民那是缺德事儿。看不懂我的，现在就走， 火、 啊， 这倒挺急的，怎么又拉上了？ 不是，他家里还有婴儿是咋的？ 不，没有婴儿， 哭这惨的，虐待儿童吧？ 没，二胡、啊，你看这心声音小了啊，这，咱慢慢的啊，哎呦，坏了啊，怎么了？ 老公 啊，怎么了，小兰？来 了 什么？坏什么了？ 我忘了。 你忘什么了？ 大凤他是那个纺织厂的文艺骨干 啊，那怎么了？ 他也会拉二胡，你这不俩人一块嘎死了吗？ 啊，好嘛，这不是往伤口撒盐吗？ 你快看看， 不是，哎呦，那我赶紧瞧瞧去吧。我的天哪，哎呦喂，哎，我大哥，哎，大凤啊，大哎。 这不兄弟吗？ 哎， 干啥来了你？ 哎， 老庄来了！ 哎，是 来了！ 哎， 进来！ 呦， 进来！ 怎么着？ 哎， 还挺热闹啊！ 刚撂下这二胡， 刚撂， 我们这一曲会友来着。 这 坐着呢。 哎，我我说您咋这你们这都过上了是怎么着？这个 什么叫过上了？ 咋能过上了呀？ 他未婚我没娶，不是他未婚我没娶。 到底是谁没婚？ 他未婚我没娶，你情我愿的喝鸡酒，你喝不喝吧？ 喝吧。 嘿，不是，那大凤，凤姐，这您相中大哥什么了？您啊， 我就喜欢他这直率、坦荡。 哦呵， 对错分明，有担当，不藏着不掖着，不跟你似的耍心眼儿。 呵，哎呦， 哎呀，列位，歪打正着啊！打那天以后。掐鸡脖子声没了，偶尔会听到悠扬的二胡声，而王老传呢，则是背着手踱着步，俨然一副楼长的派头了。嘿嘿，这正是为了邻居强出头，猛男面前改话头，狡黠老传出歪招，两全其美，尝甜头。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没有愁来，没有烦。